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北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有多车事故，请您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报时报时，北京时间9:01:48，问候每一位正在路上聆听的好朋友，特别是家族群当中来发位置的好朋友，田大腕，还有字母妹妹。字母妹妹现在正在朝阳石家营村北苑路68号收听哈，大家可以去找她。还有在东直门外收听的田大腕，这是 Mix 里是吗？是在颐和园的北公园大早上去逛园子哈，哎呀真悠闲，让人羡慕哈。还有田大腕下来这个早点哈，不错呀。追赶太阳的人也正在庆丰包子铺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早上吃包子不错哈。妞咪呢在顺义区收听，还有在三里屯的静醉待续，还有智能化系统在蔡虎营桥收听，还有田大腕，谢谢你又发来的这个信息哈。看了这么多，有分享音乐的，有发位置的，还有发早新闻的，就是没有发红包的。最近如果手头不紧的话呢，可以哈表示一下。好了，家族二群当中的我是嘉伟，现在正在大兴收听，还有不着46在建材城收听，是在昌平区哈，还有在房山收听的雨香，子弹穿过玫瑰是在海淀收听，我就知道嘛，全北京都在聆听汽车音乐会。昨天双十一过怎么样？剁手了没有？买了什么吗？可以在我们的官微来秀一下，晒一下。然后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也欢迎你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这里，我先扫你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社群当中。兴许他们就准备红包了呢。 上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先来了解一下汽车科技当中的实用派，手机的作用更加大了。将手机设备上的内容无缝转化到汽车平台上，对于消费者而言显然是更为方便的一种体验。近些年你会发现很多上市车型都配备了手机互联功能，主要是集成了苹果和谷歌系统，那么这将成为未来的主流哈。你的车只需要有车载屏幕，就可以用手机替代大部分汽车制造商的云服务了。而手机作用变大的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在对车的控制上，通过手机启动汽车，管理汽车空调系统，检查汽车的安全状况等等等等，未来呢还能够用手机来停车了。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全新一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到第4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50名 PayBell Celebrate。 第49名， 萧亚轩准备好了没有？ 当爱情一点一滴一点一滴随他远走，怎觉得整个世界都放弃了。 第48名， 李玖哲只牵你的手。 我愿意说 Oh baby 只牵你的手。 第47名， 范玮琪一比一。 我爱你一天一天更决定，一步一步靠近，一天一天 第46名 Carrie Hilson Pretty Good Rock。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Miss Worldwide Let's Celebrate。 Yeah If you know me, then you know where to find me. Off in the Bahamas with a bad one behind me. Now live it up, live it up, live it up. Baby, pick it up, pick it up, pick it up. And we gon' boom, boom, boom, around the world. Boom, boom, go get it, girl. Boom, boom, that's the way we like to live. And we gon' boom, boom, all around the world. Boom, boom, go get it, girl. Boom, boom, that's the way we like to live. We have all the ladies, but it's hard to see these ladies when your middle name's Equator. All around the globe, matter of fact, see you later. They're great, we're great, and we're world dominators. And we're also some smooth operators, and we gon'. Boom, boom, all around the world. Boom, boom, go get it, girl. Boom, boom, that's the way we like to play. Pitbull 皮叔的这首 Celebrate， 嘻哈界大神级的人物皮叔哈，语无国界的嘻哈流行乐享誉全球，被歌迷称作是世界先生啊。Pitbull 曾经为多部好莱坞电影广为流传，演唱这些主题歌啊。这首马达加斯加企鹅的主题歌 Celebrate 就是其中之一，尽显皮叔的风采。上周前期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位。来跟着企鹅一起跳舞吧 ，Celebrate！ 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Are you ready? Yes。萧亚轩准备好了没有？源自于专辑《红蔷薇》当中，《红蔷薇》当中。上周前先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进榜第49位。萧亚轩有请，准备好了没有？说你呢？准备好了没有？ 爱情究竟是什么？像一个下了魔咒的苹果，上次恋爱的结果，滋味要比想象苦涩得多。分手纪念日午后，还闻得到时间里的寂寞，还好天气还不错，朋友到海边去吹吹风。曾听过有人说，爱情万劫后是一种了解自己窗口。当爱情 十年日无痕，还闻得到时间里的寂寞。还好天气还不错，找朋友到海边去吹吹风。曾听过有人说，爱情瓦解后是一种了解自己创造。 抒情摇滚曲风，这首歌曲也被很多的团体用作是这个各种舞蹈的伴奏哈。第49位，萧亚轩，准备好了没有？ 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 大众双十一聚会来袭，即日起至11月20日，订购全系车型均额外享有专属现金抵扣礼券，99元最高抵扣1099，详询一汽大众当地经销商。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来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看一下我们的官微这边谁来 say hello 打招呼了。谢谢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发来的图片，当然今天图片呢，让许健更胜一筹哈。许健秀了这个周末的家庭的这个幸福图哈，全家福哈，哎，好幸福啊！好，问候一下，还有刚刚来打卡的齐先生、雨香，还有在被窝里没有起来还在叫什么窝着收听的Jessie 是吗？不是，是牛蜜。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第4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听一首温情的作品吧，一首情歌，来自李玖哲的《只牵你的手》。哎，昨天大家都在想哈，是狂购物，但是却忘了昨天其实也是单身节哟。希望你不是一个人。李玖哲淡淡的沙哑的嗓音富有磁性，听起来深情又耐听，好像把爱情最好的样子都用歌声表达出来了呢。只牵你的手。 我的车上会有你的特别座，我 的肩膀是你专属的枕头，你说熄火玩动听你的没错，我家里所有是你的杰作，虽然你想念很久还把过去拿来说，那是因为你爱我，我懂。有时你会记很久，狠心不跟我联络，也是因为你爱我，我懂。因为你我愿意说 Oh baby， 只牵你的手，那是因为你爱我，我懂。有时你会记很久，狠心不跟我联络，也是因为你爱我，我懂。因为你我愿意说 Oh baby， 只牵你的手，只牵你的手，把我放在你心中 Oh baby， 牵着我的手，我给的够不够你慢慢感受，因为你就是承诺。 李玖哲只牵你的手，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范范范玮琪一比一，源自于同名专辑当中，这张专辑也是他的音乐重要的里程碑。因为这张专辑呢，入选了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7位，范玮琪一比一。 什么都还没说。我想的你都说中了，当你感到寂寞，你第一个想到我，有太多快乐慢动作重播，每天默契更多，我爱你难得你也选择， 一首甜蜜的情歌吧，来自范范范玮琪，一比一，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7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第46位，来自 Carrie Hilson 的这首 Pretty Girl Rock， 歌曲 MV 的黑白剧的形式出现，值得一看哈。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46位来了 Pretty Girl Rock。 My name is Carrie， I'm so very fly, oh my, it's a little always wanna marry, looking at my dairy, and you can stay, but if you touch it, I'm a fairy. Pretty as a picture, sweeter than a swisher, mad cause I'm cuter than the girl that's with you. I don't gotta talk about it, baby, you can see it, but if you want, I'll be happy to repeat it. My name is Carrie, I'm so very fly, oh my, it's a little bit scary. Always wanna marry, looking at my dairy, and you can stay, but if you touch it, I'm a fairy. Girl,

继续来关注，昨天易烊千玺发微博为自己微博量破4000万发粉丝福利。在微博中，易烊千玺写道：“4000万久等了，好像刚刚一年。”并配上自己全新的舞蹈视频。视频中，易烊千玺舞姿熟练，褪去稚气，相当帅气，引得粉丝们十分激动。最后来关注，歌手张杰10号参加双十一狂欢夜，和妻子谢娜合唱情歌《这就是爱》，两人不但牵手合唱，谢娜手上还拿着风车，紧接着还有一连串的宠妻对话，互动被狂赞超甜啊！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暖洋洋的灯为你亮着。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扑面而来的温暖等着你。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 一是大写的一，心是温馨的心。我是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5名 Robin Thicke Feel Good。 If I party till the morning, would you stay with me? Girl, would you play with me? 第44名 FIR 你的微笑。 第43名 谭维维我亲爱的。 第42名 汪苏泷睡前故事。 看完了从前的故事，眼泪把酒封面打。 第41名 Trademark Only Love。 In your arms as the dawn is breaking。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f I told you that I love you, would you run away? Or would you run to me? I need to know it, babe. If I gave you all my love, and would you give it back? What would you do with that? I ask a lot of that. And if I gave you all my time when it's the summertime, and all my downtime, girl, that's a lot of times. If I'm falling over you, then what you gonna do? I wanna come with you, I wanna run with you.Would you hate on me? If I ran all out of money, would would you pay for me? Or would you stray for me? I need to know it, babe. If there's something I could do to make you see the light, girl, that I treat you right, I'd do it every night. Every second that I'm with you is a special world. Like I'm your only man and you're my only girl. I'll give you all.Does it feel good? Oh, babe. Oh, darling. Ooh. Does it feel good? Robin Thicke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位，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腾斌，你是谁？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第4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喜欢用我的音调唱出你的味道，这一秒有种感觉，甜蜜的发酵，100种言语知道，爱有一深到才明了，是你眼神传来的暗号，太多的幸福报道，拼凑爱的美妙，笑一笑，投入你怀里，然后撒娇，不需要别人来讲，把爱紧紧抓牢，这一秒决定拥抱你给的美好，爱情是你独特的味道，在万心中微笑，别人都不理 团《你的微笑》，这首歌曲展现了他们超高的唱功和创作实力，用舞曲节奏融合摇滚风味，配合旋律和歌词特有的甜蜜情绪，成为他们专辑当中最具渲染力的单曲。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4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节温馨提示： 11月18日，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全屋配置再升级，16件家具全配齐。 10月18日，一号新家999拎包入住，全屋家电再升级，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带回家。 11月18日，贴心升级智能防漏阀，黑科技防漏水。 11月18日，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Shahi， 你有没有在想我？怎么一想到你我就不知所措？ Shahi， 从遇见你那我是不是就深深爱上了你？谁有没有话对我说？你个眼神我便无法挣脱。谁从这一刻起，我可能永远也逃不掉了。不管爱你值不值得，我只要简单的快乐。不管是对错的选择，只要爱了就不会割舍。沉默 来自谭维维《我亲爱的》，这是《亲爱的》翻译官的主题歌。活泼明快的节奏和歌手完美的声线搭配恰到好处，诗情画意的欧式田园风格，远山和湖泊的宁静致远，让整部剧的基调看起来十分的高端哦。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3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被遗忘的睡前故事，看到了最后一个字，才发现隐藏结局的手指，有心的注视。我也曾写过几首诗，说不出所以然的是，时间的笔触还比我真实，写我的影子。 生活像本书，有些生涩有点难懂，朦朦胧胧不以为意，就这样带过，却在夜里想起自己的那些困惑，没能坚持每个夜里做的梦，开始练习回过头，回头练习开始的时候怎么度过，开始练习和自己的影子做朋友，开始寂寞，开始一个人生活。 我照顾着自己，写自己的传奇，在阅读我自己，看自己的脚步，走出一条长长的线索，那线索要你去猜，短短一个字或几个字或一辈子，从来不曾停止。我沿着记忆走过从前那个我，我带着新的故事想要对他说，你就是我，你就是我，新的睡前故事。 索隆的睡前故事，歌曲在制作时没有采用中国风，没有用电子，没有用 hip hop， 而是使用钢琴和摇滚的结合，最后加入交响弦乐的手法，旋律激昂动人。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2位，汪苏泷的睡前故事，和一笑倾城很不一样的风格哦。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2 a.m. and the rain is falling. Here we are at the crossroads once again. You're telling me you're so confused. You can't make up your mind. Is this meant to be? You're asking.Me, the sun will shine. thousand miles apart. I've tried my best to make you see there's hope beyond the pain. If we give enough, if we learn to try. 非常经典的作品，至少你对这首歌曲的副歌部分占的旋律有点耳熟吧，来自 Trademark 这首 Only Love， 也是他们第三张同名专辑当中的经典的作品。他们用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嗓音讲述了又一个令人感动的爱情故事。北京时间9:5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好了，耳边这首歌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1位。那待会儿回来呢，进入到汽车音乐会更加精彩的第二个小时，你不要走开。 汽车在城市中穿梭，音乐在移动中流转。汽车音乐会，让音乐为你打开无限可能。 1118要发了！ 1118， 11月18日1号新家暖冬家装节装修要发了！999精装，16件家具全配齐，999拎包入住，4K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带回家， 真的是省大发了！ 还有一个黑科技呢，普通防漏水升级智能防漏阀，最高可享20万漏水质保，别家可没有。 4008764888，4008764888，1号新家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哦！ 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征集结束，评选开始。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歌曲评选请投上你的一票。 张学友世界巡回演唱会北京站，12月14至16日连续3天开唱。请认准独家售票平台猫眼演出，打开微信钱包，点击电影演出赛事，立即预约购票。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3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

来自 Naughty Boy 顽皮男孩，还有 Sam Smith 带来这首啦啦啦。估计这首歌曲起名的时候觉得，哎，叫什么呢？干脆叫啦啦啦吧。这首歌曲的 MV 呢，也建议你去看一下，就像是魔幻电影哈，是一个绿野仙踪的故事，一个失聪的孩子，但是却拥有感知他人困难的能力，同时呢，他能够发出很大的吼声啊，人猿泰山哈，那种力量就像是龙卷风和地震同时发生的强大的力量。MV 用蒙太奇的手法讲述了一段惊险的历险故事，可以去看一下哈。Naughty Boy Sam Smith 啦啦啦。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帅，也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存在了，更欢迎你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我先扫你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社群当中，逝去不归，已经拉你了，同意一下哈。刚刚也在群里边发了个红包，大家呢如果想这个进入到我们群当中，可以来努力一下哈。何况在这里还在准备要下红包雨了，有没有？有没有？不知道。好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我们的官微，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哈，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将近一千人的大社群当中。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了解一下买车的时候要考虑的汽车科技。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如果车内坐了很多人，肯定会有很多的设备，每个人呢都要给设备充电了，还有手机没电了，哎，我这个 iPad 没电了，哎，我游戏机也没电了。所以说呢，购买汽车的时候要搞清楚里面有几个 USB 接口。一般来说呢，每一辆新车都有一个或者是两个接口，有些汽车呢则更多一些。先算清楚你可能会用到几个，然后呢看看接口是不是装在最适合的位置，确保汽车的后排座装有 USB 接口给孩子用。有些汽车呢还安装了110伏的充电插座，这是非常贴心的设计哦。不要忽略掉这些细节，会让你的行车更加有品质，出行更加方便。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听听黄凯芹的这一首《晚秋》。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如何能跟你说别潇洒的远走，含愁凝望你要分手是时候，那心间多少泪水未让流，何时能解开心中多少苦与忧，何时能解释心中空虚的借口，迷围住我，你此际又回眸，问情怀可永久相拥有，朦胧缠着那份爱慢流，明晨离别盼望爱仍留，共你上一对相爱结伴随，却总怕醒醉梦走，何时能解开心中多少苦，何时能解释心中空虚的借口，情迷围住我，你此际又回眸，问情怀可永久相拥有， 那份爱挽留。明晨离别，盼望爱仍留。共你唱一对，将爱结伴随，却总怕醒觉醉梦走。何时能解开心中多少苦与忧？何时能解释心中空虚的借口？情迷围住我，你此际又回眸，问情怀可永久相拥有？为求原谅我，说失敬别离后，未回头，因已经心伤。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Ray Jepse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42，欢迎继续守候一档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今天是周一，要来关注的是敞篷车。今天我们的汽车音乐定制，就来为敞篷车来定制一首非常棒的音乐，听起来很拉风啊！来自 Mark 的这首《Last Night》，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你要的音乐都在汽车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持续嗨。 春天的夜风轻轻凉凉的吹，月儿藏起来悄悄打瞌睡，窗外绵绵细雨在滴答滴答，想营造一场浪漫的约会，想和你一起漫步梧桐树下，想和你一起淋湿头发，余生虽掩盖许多甜蜜情话，却不灭心中小小的火花。我轻轻闭眼，我轻轻闭眼，随风拂面，随风拂面，你淡淡的笑脸，你淡淡的笑脸，一尘也不染，不染。浸透你的香味，浸透你的香味，弥漫了整个夜，弥漫了整个夜。天空下着雨，可是我们在一起，可是我们在一起，你在我身边，你在我身边，在我心里面，在我心里面，少了你的陪伴，少了你的陪伴，那怎么晚安？晚安，在这颗星球上，这颗星球上，我和你最特别，我和你最特别。今天下着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是我们在一起，因为李宇春有几次演出都下了大雨哈，看到歌迷为他做很多事情，于是呢想用歌曲来表达对于歌迷的这份感谢。好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这个时段最后我们来分享黄子韬的 Feel the Week， 感觉清醒。从 K-pop 回归到 C-pop， 黄子韬借由专辑《畅想宣言》，赋予了六韬全新的音乐肯定。 彻夜狂欢的身体都停下来。放空在梦里，让我自己把所有不愉快想输掉，都说拜，都说拜。音乐留在我生命中，就像血一样流动，它可以让我来表达我说不出的所有，所有。 I feel weak, yeah, I feel weak this time.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二，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FM 九七四， 爱 music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一档大型航天综合娱乐科普节目《挑战吧太空》将于11月17号，也就是本周六，在优酷视频上线首播。据介绍，《挑战吧太空》邀请到6位航空 C 计划志愿者王宝强、张雨绮、田亮、吴宣仪、朱正廷、陈凯杰，体验中国航天员训练体系，并前往火星模拟真实环境进行封闭式生存训练。节目中，志愿者们将在中国太空计划使用的训练中心中度过30天，在那里他们将经历和航天员一样的艰苦训练。这是真人秀首次展示中国航天员必须忍受的严格训练过程。继续来关注周杰伦转型主持外景节目。周董在今年的双十一晚会上亲自宣布，即将推出大型外景节目，还是由他亲自主持，嘉宾清一色都是大咖，又让粉丝陷入疯狂。周杰伦公开的30秒片花预告片中，有五月天、林俊杰、刘德华、萧敬腾和余文乐等嘉宾现身，足迹遍及海外各大城市。节目名称为《周游记》。据了解，周董3月被拍到在香港跟余文乐聊天，不久前也被拍到跟陈建州在路边吃面，就是拍摄外景节目取景。节目预计2019年1月播出，这也是他出道17年第一次主持外景。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Have to worry about nothing. Cause we got the fire, and we burning one hell of a something. They're gonna see us from outer space, light it up like we're the stars of the human race, human race. When the lights turn it down, they don't know what they heard. Strike the march, pray it loud.Gonna let it burn. now, but it out, out, out. We can light it up, up, up, so they can't put it out, out, out. We can light it up, up, up, so they can't put it out, out, out. We can light it up, up, up, so they can't put it out, out, out. When the lights turn it down, they don't know what they heard. It's like the marsh praying loud, giving love to the world. Hope we raising our hands, shining up to the sky, 'cause we got the fire, fire, fire. And we're gonna let it burn, burn, burn, burn. We're gonna let it burn, burn, burn, burn. Gonna let it burn, burn, burn, burn. We're gonna let it burn, burn, burn, burn. When the lights turn down, they don't know what they heard. Shut the marsh burning down, giving love to the world. Don't be raising our hands, shining up to the sky, 'cause we got the fire, fire, fire. 来自英国歌手 Ellen Goulding 的这首 Grind 啊，对，英国人应该是 Gwen。这首歌呢是音乐人 Ryan Tedd 正在前往芝加哥的一辆旅游巴士上完成的。制作人原本将这首歌曲是送给 Leanna Lewis 的，打算收进他当时尚未发行的专辑当中，但是这个计划因为专辑已经有足够的歌曲材料而被取消了。最后呢，这首歌就送给了 Ellen Goulding。然后接手之后呢 ，Ellen Goulding 又进行了二度创作，加入自己的这种理解在里面，就有了这首歌曲 Boom。美音是 Brain。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最后一时段我们有25分钟的好歌，你可不能错过。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吧，来介绍一个云南的一条不为人知的魔鬼公路。这样的时光在路上，你去过吗？知道吗？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这条公路呢非常的险，险的程度怎么形容呢？就是吓退了不少人。我不去不去不去，这不行，这个今天我真的不敢挑战，下次吧。这个路线呢是从海拔1000多米的小江河谷盘旋90多公里到海拔3800多米的拱王山顶，这是国内落差很大坡道很长的公路之一了。从昆明到舍快乡的路途当中呢，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呢是属于矿山公路，采矿的哈，你想见啊，这公路有多么险。它的美好风光和巨大的挑战性吸引了很多骑行者和越野车的爱好者，他们都以来过这里完成挑战为傲为骄傲。骑过了，完成了，走过来了，没问题，人还活着。好吧，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给大家压压惊哈。赵咏华最浪漫的事，对了，就是那首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 但其实听音乐 就是一种美德， 爱音乐 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这杯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 抱着杯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 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Carrie Ray Gibson 陶喆郑秀文唐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也许我该不适合现代的规则，再想太多，爱的温度在继续，一切都还来得及，慢慢靠近你的心，独自伸出你。 自鹿晗的诺言，这首歌曲的 I'm Winna 鹿晗化身清新的海边少年，而正式版本当中更是解锁了时空旅行者的新身份，穿越时间去寻找爱情。好了，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分享天生娃娃脸温文尔雅的古巨基带来这首老歌忘了时间的钟。 还有没有如果，还有没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 我的潇洒告诉我 Hey man, let her go。 我的心却火曾经多爱我，你还记得否？为什么同一张口才说爱我，又说要离开我？我想忘了时间的钟，一分一秒的过，却不知道越走错越多。忘了时间的钟，每个人都在想我、哦、忘了时间的钟，滴滴答的不休，转啊转啊转啊的换我。忘了时间的钟，好难过、嗯嗯嗯、爱到最后剩什么，谁告诉我？感受走得太慢，你又说赶不上潮流。